What Makes You Beautiful， 这是来自2010年因为综艺节目脱颖而出的男子组合 One Direction。他们为我们开启了这样的一场秋雨一场寒的北京周末早间时光，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加速度，我是思萌，接下来也会有一段时间将会由我和我的出行活力音乐来陪伴你度过周六日的清晨。 OK， 早安各位，继续让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这是来自和雨水有着相同属性的音乐，来自兰州的一支乐队红白色，他们带来的海浪，希望这样的歌能够再一次唤醒我们对于大海的那种渴望和自由的向往。如果上学的时候语文课文就像这样的话，那可能每个人都会背下来了。好吧，这是来自红白色乐队的海浪，非常简单的一句歌词，但是就是让我们告诉，就是喜欢这样的海浪的感觉，踩在脚下在海浪上奔跑的这样的一种自由的畅快感。8:09，就是要为你分享的音乐是在2007年老狼的第三张专辑《北京的冬天》当中这一首充满了异域风情的歌，里面还提到了梁朝伟，提到了张曼玉，是什么样的歌曲，我们来听听，叫做那么那么地，非常充满的男性诙谐的浪漫感觉。 那么那么地，那么地爱你，就像梁朝伟爱张曼玉，每次见到你心里好欢喜，一切早注定，就像电影里，

伤感的记忆，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以往片刻欢笑仍挂在脸上，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 这是一段从远而近的告白，一段邓氏的喜欢，来自邓紫棋版本的喜欢你。继续我们要听到在流行音乐当中第二次通过音乐来证明自己的阿四和林宥嘉两个人带来的这一首相遇之歌，致姗姗来迟的你。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吃一人份的饭，杀一人份的饭，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啊啊，逛一人份的街，买一人份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想拥抱着你。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 案，下一人分的晚安，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啊啊，逛一人分的街，买一人分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站在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相拥抱着你。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show off，原来爱是你哦。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你会发现灯火阑珊处的我。 最近看到很多人都在说开学第一课，开学第一天需要做什么，包括昨天还有很多朋友在朋友圈上发了自己当年开学的时候的一些每天要做的事情，都是一个新的开始，甚至还会有人在下周二周三的时候也开始准备入职了，都是一个新的起点。那如果说这个时候你还在伸懒腰的话，我更希望这个用这个音乐来帮你开启这样新的一天活力的周日早晨。这是来自曾经重返十七岁当中的电影插曲 The Underdog。 排着响车在男主角开着车奔荡在校园当中的那个画面当中， Picture yourself in a living room, your pipe and slippers set out for you. I know you think that it ain't too farBut I hear a call of a lifetime ring, felt the need to get up for it. Oh, you cut out the middleman, get free from the middleman. You got no time for the messenger, got no regard for the thing that you don't understand. You got no fear of the underdog, that's why you will not survivesI wanna forget how convention fits, but can I get out from under it? Can I cut it out of me? Oh, it can't all be wedding cake, it can't all be boiled away. I try but I can't let go of it, can't let go of it. Cause you don't talk to the water boyThere's so much you can learn, but you don't wanna know. You will not back up an inch of it. That's why you will not survive.

年比较火热的一档综艺节目《幻乐之城》，在它的第一季当中，王菲也是用 one take 的形式来为我们展现了这样的一首《梦中人》。继续要跟各位分享的歌，在进入这一时段的时候，来自陶喆的《普通朋友》。同时也欢迎各位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将会由我和这样的出行音乐来陪伴各位的周末早间时光，所以如果你此刻已经听到了，就继续往下连准备迎接这些好音乐吧。在8:38我们来听到的是这首 R&B 的曲风《普通朋友》。 等待我随时随地在等待，做你感情上的依赖，我没有任何的疑问，这是爱。我猜你早就想要说明白，我觉得自己好失败，从天堂掉落到深渊，多无奈。我愿意改变，重新再来一遍，我无法只是普通朋友，感情已那么深，叫我怎么能放手？但你说想要说明白，我觉得自己好失败，从天堂掉落到深渊，多难，我愿意改变，重新再来一遍。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音乐快车道，如果这个时候你此刻正在行驶的道路上比较的空旷的话，可以稍稍的提一提车速，跟随我们的音乐来一起走向这样的自由世界当中。继续来听到98年成立的这支乡村组合 Little Big Town Tornado。You're gonna see me coming by the sun.

万别恭喜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偷瞄辣妹流口水，揍他几拳捏他一百问他懂不懂欣赏。 曾经三次入围金曲奖的孙燕姿，在这张专辑《直来直往》当中也是首次尝试了 hiphop 的风格，而且如果那个时候你会关注到的话，她在这张专辑里面的转型其实在当时不太受市场大部分人的认可，不过这并不影响她成为我们房间当中最美的一张海报了。 OK， 如果说你还存着当年的那些经典合集的话，那么当你把磁带转向 B 面，应该听到的是这首歌，来自羽泉的《最美》。 这次约会，昨夜我无法安然入睡，准备了12朵玫瑰，每一朵都像你那样美，你的美无声无息，不知不觉让我追随，刺动了情，彷徨失措，我不后悔。你在我眼中是最美，每一个微笑都让我沉醉。你的坏，你的好，你发脾气是绝技的罪。 Oh

再来关注，国家话剧院为了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打造的作品《船歌》将作为2018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的剧目，于9月21号到25号登台国话剧场。这部剧描写了特区一个小渔村几十年来的巨大变化，刻画了以渔民出身的梁海涛和外来打工妹林秀英为代表的特区人的艺术形象，表达了他们内心深处对新生活的向往，也书写了他们的青春和爱情。通过人物命运的变化，折射出物质生活的提升以及思想观念的变化。值得一提的是，舞美设计把一艘全长8米的木质渔船搬上了舞台，通过对渔船的分解组合，演绎出剧中多个生活场景，阐释以船为家的概念和巨轮起航的寓意。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路况。因外事活动，今天白天机场高速、长安街及其延长线、东西二环路、三里河路、东直门外大街等道路将频繁实施分时分段临时交通管理措施，对上述道路以及相邻的东单、西单、崇文门、工体、国贸、燕莎等周边区域道路的社会交通产生较大影响。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从王府井到建国门20公里每小时，从东直门到三元桥30公里每小时，从慈云寺到北沙滩60公里每小时，从97.4到自由自在80、90、120，音乐加速无极限，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荡在蓝天边，一片云掉落在我面前，捏成你的形状，随风跟着我，一口一口吃掉忧愁，带着你，仿佛在这。 许下心愿， 看远方的星， 如果听得见， 它一定实现。 这是江美琪翻唱的《心情》。虽然这张专辑在华语乐坛的众多经典作品之前显得不是特别的出挑，但是一样能感觉到江美琪是一个非常非常温柔，非常非常对生活抱有着热爱之情的女孩子。继续在9点的38分，这里是为你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我是思萌。不要发愁出行的歌单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 Superstar 在此刻送给你。 等的你站在这里， 如没有谁 刚刚已经情不自禁地把稍后的音乐快知道的歌要推送给你了，你先来听 Superstar。 今天本来我还在节目当中说希望在经过了一晚上的连绵细雨之后今天能够看到晴朗的天空，但是没想到刚刚从朋友圈看到照片上还是这样的阴雨天气，所以还要提醒各位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小心。我们现在平稳地进入快车道， 音乐快车道。 接下来我们要分别听到的三首歌曲来自新裤子《生命因你而火热》，还有 Lenka 的 Trouble is a Friend and 后海大鲨鱼猛犸。 联邦经手却骄傲，在这远方没人陪伴，只有幻想和烦恼，无聊的渺小的反对不公平的世界，没能继续的革命，不欢而散的告别，我倒下后不敢

可以一直加速，开车一定要控制时速才更安全哦。 说这样的下雨天不适合告别，也有人说这样的下雨天不适合独处。总之我希望这两个小时的音乐当中能够有这样的旋律来陪伴你，让你觉得不是那么的孤单。原本期待今天这个晴空万里的彩虹，到目前还是阴雨绵绵的，希望吧，希望这样的晴朗能够来得尽早一点，希望能在今天下午在晚霞的同时能够看到这样的彩虹时光。 OK， 今天的音乐加速度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思萌，稍后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下周再见咯。最后一首歌来自 Maroon 5 Don't Wanna Know， 送给你。 I don't wanna know No, no, no Who's taking you home Oh, oh, oh I'm loving you so, so, so, so The way I used to love you No, I don't wanna know No, no, no Who's taking you home Oh, oh, oh I'm loving you so, so, so, so The way I used to love you Oh, I don't wanna knowWasted And the more I drink The more I think about you Oh no no I can't Take it Baby every place I go Reminds me of youOh, oh, oh, I'm loving you so, so, so, so The way